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孙斌窝在副驾驶上打瞌睡，昨天他忙着维修东城骤停的线路，半个晚上都没睡。吃小吃闲来无事，抱着一台损坏的半导体，拆了一毛毡地毯的零部件。严兰兰凑过来说：“ 丁队，术业有专攻，这玩意儿留着给小孙折腾呗。” 池小石神情认真地拨弄着老式的电路板。 这个我会，有人教过我。 梅老板似乎也对这些零件很感兴趣，拿爪子轻轻扒拉着零件，把零件分成一堆一堆的。池小石啧了一声，拍拍他的爪子，他便乖了，把脸枕在池小池膝盖上，守着他的主人，蒙着层水翼的眼睛一错不错地盯准了他，就再也没有挪开过。有个大胆的年轻人在摆弄老板的尾巴，他也好脾气的没有理会。卡车正沿着荒无一人的公路奔驰，突然一阵飘渺的歌声自外传来，恰好与卡车擦肩而过。听音调是祝你生日快乐。在这寒冬漠视的荒凉街道上，是什么东西在唱歌呢？出于好奇，严兰兰打开小窥窗往外面瞄了一眼，抖得倒吸了一口凉气。 停车！ 严兰兰抬手敲敲窥窗。 大孙，停下车！ 孙燕一脚踩下油门时，严兰兰已在众队友莫名其妙的目光注视下打开卡车厢门，不待车子停稳便纵身跳下。地上已积了些新雪，踩上去咯吱咯吱作响，他奔向那还在往前移动着的声源，而那与他们逆向而行的声源也听到了身后的脚步声，扭过头来，是寻找徐静源的小导盲犬。与两年前相比，他如今是大变样了。小导盲犬前爪已坏，雪球似的身体蒙上了一层灰色的洗不去的阴翳，看上去像是一只肮脏的墩布。它像是被野物当作食物撕咬过，尾巴被撕得只剩下了一小节，光秃秃的，像极了兔子尾巴，模样颇为滑稽。它走得一瘸一拐，腹内的扬声器里播放着祝你生日快乐的旋律，唯有它的一双眼睛仍是如旧日般清澈。小导盲犬还记得严兰兰， 是你，加油站的小姐。 严兰兰跑得有些气喘，但等来到小导盲犬面前，却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口中喝出大片大片云朵似的热气。看他这副样子，想也知道他并没有找到他的小主人。严兰兰斟酌了一下言辞，露出一个明艳的笑来。 歌很好听。今天是小姐的十岁生日。 啊？你是在给她庆生吗？ 不仅仅是，我想，今天过生日的人，听到生日快乐歌，会从房里、车里探头出来看看我，这样，我说不定就能找到小姐。 严兰兰心惊一动，她注意到，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，小导盲犬将受伤的前爪踩在一处隆起的小雪堆上。 你的爪子受伤了？ 小导盲犬抬抬前爪诚实道。 不会疼。 跟我们一起走吧。 严兰兰向他发出了邀请。 我们可以修好你，在我们那里有很多像你一样对旧人类很友好的 AI。 小导盲犬充满希望地问。 有叫徐静媛的小姐吗？ 严兰兰不语。面对着这双眼睛，她撒不了谎。小导盲犬也明白这沉默意味着什么，温柔地轻摇了摇头。 我是从那里来的。 小导盲犬转回头去，执着着看向茫茫的前路尽头。 我要到前面去，说不定还会经过你们那里，到时候我们可能会再见。加油站小姐，再见。 眼看着小导盲犬又要掉头离去，严兰兰哎了一声。小导盲犬回过头来，即便知道接下来要说的内容有可能会伤害到这只忠心的小导盲犬，严兰兰还是狠了狠心说， 他当初扔下你这么多年也没有回去找，他可能已经不记得你了。 小导盲犬站在寒风中，灰色的毛皮被裹挟着雪莉的风撕扯成一团团的。他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注视了严兰兰一会儿，咧开嘴竟像是甜甜的笑开了。 他或许会忘掉我，或许已经忘了我，或许已经有了新的导盲犬，但是我必须要亲眼确认他没有我是可以的，那样我就放心了。谢谢你的关心，加油站小姐。 说罢，他优雅地对着严兰兰一欠身，转身踏入吹彻的寒风中。严兰兰呆呆地站在原地，那导盲犬和两年前一样，踏雪而来，又踏雪而逝，仿佛是一个只会出现在雪中的幻觉。但那渐行渐远的乐声却一直回响在严兰兰的脑海中。在孙燕的喇叭声里，严兰兰方才回了神，几步奔回卡车车厢下，踩着脚蹬跃上卡车。掀开帘子时，她又回头望了一眼。小导盲犬的梅花形爪印被新落的雪一点点掩埋。他抿了抿唇，钻入车厢，带入一阵雪花。待他坐定，丁秋云问他： 熟人。 严兰兰掸着工装裤上的雪尘： 萍水相逢的，熟人。 末世里，这样纯粹又真挚的感情居然来自于一只被安装了感情 AI 的机器。 AI 教导他要如何表达喜爱，要如何履职忠诚，但大概从未教过他在主人消失后他应该做些什么。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他想要做的。严兰兰把导盲犬的故事讲给了车厢里的队员们听，大家久久无语。而在讲完后，严兰兰才恍然意识到自己与这小导盲犬见了两面，却从来没有问过他的名字。现在再掉头也不现实，他便枕在轰隆隆震动的车厢壁上发起了呆。池小池把半导体修理完毕，便枕在梅老板柔软的肚皮上，把它拿在手里把玩。他想着严兰兰讲的故事，也想着一会儿与古星志见面时他该作何表现。而卡车的颠动又太有规律，过了不久，他就蜷在豹子肚皮上酣然睡了过去。见池小池睡得香甜，豹子自觉地将自己围坐成堡垒状，把他的主人妥善地圈了起来，并拿尾巴轻轻缠住了池小池腰上。池小池在他家大猫的精心呵护下，一路睡进了城里。昔日繁华的城市已变作了半座空城，之所以说是半座，是这里还有动物活动的痕迹。两年下来，不能适应环境的动物都死了，因此看到一头鸵鸟与卡车并行着跑了一阵后，在十字路口右拐，与他们分道扬镳时，众人都不怎么意外。他们搜刮了几处空商场，那里的食物还剩下一些没有被抢空，而且天然冷藏的环境又延长了食物的保质期。他们找到了牙刷牙膏，几样冬季用的床上用品，锅碗瓢盆若干，全部打包运回了车上。 严兰兰还很少女心地取了一箱面膜。经过搜寻后，他们还得到了一场数目惊心的意外之喜。仓库角落里有一堆完好的箱子，由于储存的地势较高，甚至没有进水。拆开一看，里面竟然是百袋以上的玉米粒，轻重足足有两吨。这两年他们始终种不活玉米，这堆玉米带回去完全可以一解馋瘾。